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数据完整性的下半部分，如何还原犯罪现场。那在讲完障眼码之后呢，你现在应该知道，无论是既有障眼码，还是 CRC 这样的循环障眼码，都只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那就是你的数据出错了。所以呢，障眼码也被称之为检错码。那不管是障眼码还是检错码，在硬件出错的时候呢，只能告诉你我错了。但是呢，下一个问题错哪儿了，它是回答不了你的。这个呢，就导致我们的处理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当成哪儿都错了。如果是下载一个文件，发现障眼码不匹配，我们只能去重新下载。如果是程序计算后放到内存里面的数据，我们只能再重新去计算一遍。这样的效率呢，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办法，不仅能告诉我们我错了，还能告诉我们我们错在哪儿了。于是呢，计算机科学家们就发明了纠错码。纠错码呢，需要更多的冗余信息。通过这些冗余信息呢，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哪里的数据错了，还能够直接把数据给改对。这个呢，是不是听起来就很神奇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最知名的纠错码呢，就是海明码。海明码呢，是以它的发明人理查德·海明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编码方式呢，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而直到今天呢，我们上一讲所说到的 ECC 内存也还在使用海明码来进行纠错。那最基础的海明码呢，一般叫做74海明码。这里的7呢，指的是实际的有效的数据，一共是有7位。而这里的4呢，指的是我们额外存储了4位数据用来纠错。首先呢，你要明白一点，那纠错码的纠错能力呢，始终是有限的。不是说不管错了多少位，我都能给它纠正过来。不然呢，我们也就不需要那7个数据位，只要那4个校验位就好了。那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数据位就能传输信息了？这就不科学了。事实上呢，在74海明码里面，我们只能纠正某一位的错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四位的校验码呢，一共可以代表2的4次方，也就是16个不同的数。根据数据位计算出来的校验值呢，一定是确定的。所以数据位错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一定跟确定的那个校验码不一样。那可能的值就是在2的4次方减去 1, 也就是15。那15个剩下的可能的校验值当中。15个可能的校验值其实就是可以对应15个可能出错的位。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了，那既然我们的数据位其实只有7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4位的校验码呢？我用3位不就够了吗？2的3次方减1等于 7, 正好能够对上7个不同的数据位啊。你别忘了，我们说的单比特翻转的错误，它其实不仅可能出现在数据位上，也有可能出现在校验位上。校验位本身也是有可能出错的。所以7位数据位跟3位校验位如果只有单比特出错，可能出错的位数就是10位。2的3次方减1等于 7, 7种情况是不能帮助我们找到具体是哪一位出错的。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的数据位有 K 位，校验位有 N 位，那么我们需要满足下面这个不等式，才能保证我们对于单比特翻转的数据都能够进行纠错。这个不等式呢，就是 K 加上 N 加上1呢，要小于等于2的 N 次方。那在有7位数据位，也就是 K 等于7的情况下呢， N 的最小值就是4。4位校验位呢，其实最多可以支持到11位数据位。我在下面列了一个简单的数据位跟校验位的对照表，你可以看一看，理解一下上面这个公式。那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在数据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计算需要的校验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看看海明码的编码方式是怎么样的。为了算起来简单一点呢，我们先少用一些位数，来算一个43海明码，也就是4位数据位、3位校验位的海明码。那我们把4位数据位呢，分别记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里的 D 呢，取的是数据位 database 的首字母 D。我们把3位校验位呢，分别记作 P1、P2、P3。这里的 P 呢，取的是校验位 priority base 的首字母 P。从4位的数据位里面呢，我们拿走一位，然后计算出一个对应的校验位。这个校验位的计算呢，用之前讲过的既有校验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们可以用第一、第二、第三来算出一个校验位 P1， 用第一、第三、第四计算出一个校验位 P2， 最后用第二、第三、第四计算出一个校验位 P3， 就像下面这个对应的表格一样。这个时候你去想一想，如果第一这一位的数据出错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P1 和 P2 和我们的校验计算的结果不一样。第二出错的话呢，就会是 P1 和 P3 不一样。第三出错呢，就会是 P2 和 P3 不一样。如果第四出错呢，就是 P1 P2 P3 都不一样。那你就会发现，当数据码出错的时候，至少会有两位校验码的计算是不一致的。那如果我们倒过来，如果是 P1 的校验码出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只有 P1 的校验结果出错， P2 和 P3 的出错结果也是一样的，只有一个校验码的计算是不一致的。所以呢，校验码不一致一共有2的3次方减1等于7种情况， 正好对应了七个不同的位数的错误。我把这个对应表格呢也放在了下面，你可以理解一下。可以看到呢，海明马这样的纠错过程有点像电影里面看到的推理探案的过程，通过出错现场的额外信息，一步一步的调分缕析的能够找出到底是哪一位数据出错，还原出出错时候的犯罪现场。那看到这个时候呢，相信一方面你会觉得海明马特别神奇，但同时也会冒出一个疑问，我们怎么才能用一套程序或者规则来生成海明马呢？其实呢，这个步骤并不复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确定编码后我要传输的数据是多少位，比方说呢，我这里的是74海明马，就一共要有11位。然后呢，我们给这11位数据从左到右进行编号，并且呢，把它们的二进制表示呢也写出来。接着呢，我们把这11个数据中的二进制的整数次幂找出来，这个74海明马里面呢就是1248，那这些数呢就是我们的校验码位，我们把它们记录作 P1 到 P4。 如果从二进制的角度看呢，它们是这11个数当中唯4个啊，因为是4个，就是唯4个在4个比特里面只有一个比特是1的数值。那么剩下的7个数呢就是我们第1到第7的数据码位了。然后呢，我们的校验码位我们还是用既有校验码，但每一个校验码位呢不是用所有的7位数据来计算校验码，而是 P1 用3579911来计算。也就是说，在二进制表示下 ,35791 这些数呢是从右往左数的第一位比特一定是1的情况，我们会用它做 P1。但是每一个校验码位呢不是用所有的7位数据来计算校验码，而是呢在这里 P1 我们会用357911这11个位置的数据来计算。也就是说，在二进制情况下用从右往左数的第一位比特是1的情况下的那些数来计算 P1 的校验码位。那 P2 呢，我们是用36101来计算，也就是在二进制下从右往左数的第二位比特是1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 P2 来作为校验码。那么 P3 呢，自然是从右往左数第三位比特是1的情况下的数字校验码。P4 呢，就是第四位比特是1的情况下的校验码。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数据码出错了，至少就会有对应的两个或者三个校验码对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过来就容易找到哪一个数据码出错了。而如果校验码出错了呢，那么只有校验码这一位对不上，我们就知道是这个校验码出错了。那上面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用一段确定的程序表示出来，意味着无论是几位的海明码，我们都不再需要人工的去精巧的去设计一个特定的编码方案了。其实呢，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海明码的作用。那对于两个二进制表示的数据呢，它们之间有差异的位数呢，我们就称之为海明距离。比方说1001和0001的海明距离是1，因为呢它们只有最左侧的第一位是不同的。而1001和0000的海明距离是2，因为它们的最左侧和最右侧有两位是不同的。于是呢，你很容易可以想到，所谓的进行一位纠错，也就是所有和我们要传输或者表示的数据的海明距离为1的数呢，我都能被纠正回是原来那个数。而任何两个我们实际想要传输的数据呢，海明距离呢都至少是3。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不能是2呢？因为是2的话呢，那就会有一个出错的数，到两个正确的数字之间的海明距离呢它都是1。当我们看到这个出错的数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应该纠正到哪一个正确的数上。那引入了海明距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形象的去理解纠错码了。在没有纠错功能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的数据呢就好像是空间里面的一个一个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数据之间的距离很紧凑，但是如果这些点的坐标稍微有一些差错呢，我们就可能搞错是哪一个点。有了一位纠错功能之后呢，就好像把一个点变成了以这个点为中心半径为1的球，只要坐标在这个球的范围之内呢，我们都知道实际二的数据就是球心的位置，而各个数据球呢不能距离太近，不同的数据球之间呢至少要有三个单位的距离。好了，纠错码的内容呢到这儿就讲完了。你可不要小看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海明码，虽然呢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早早的诞生了，不过直到今天的 ECC 内存里面呢，我们还在使用这个技术方案。而海明呢也因为海明码获得了图灵奖，通过在数据当中添加多个冗余的校验码位，海明码呢不仅能够检测到数据中的错误，还能够在只有单个位的数据出错的时候把错误的一位纠正过来。在理解和计算海明码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仅原来的数据位可能出错，我们新添加的校验位一样可能会出现单比特翻转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7位数据位用3位校验码位是不够的，而需要用4位校验码位。实际的海明码编码过程呢也并不复杂，我们通过不同的校验位去匹配多个不同的数据组，确保任何一个数据位出错呢都会产生一个多个校验码位出错的一个唯一组合。这样呢，出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找到出错的数据位并纠正过来， 而当只有一个校验码位出错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出错的其实是校验码位而不是数据码位。这一讲的推荐阅读呢，还是让我们回到教科书，我呢会推荐你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软件硬件接口的 5.5 章关于可信存储器的部分。另外呢，如果你想在纠错码上进一步深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纠删码，也就是 erasure code。 最好的学习入口当然还是 Wikipedia。 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海明码呢除了可以进行单个位的纠错之外呢，还可以做到检测到两个位的出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比特错了，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数据里面有两位出错了。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如果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0。